今天的题目叫做是怎能说没有神呢，或者是到底有没有神。今天是一个福音主日，因为我们当中其实有四个的年轻人在跟我们一起去崇拜，所以今天的 PowerPoint 是会有这个的英文打出来，大家可以更加的在中英文里面去看。到底世界上面是不是真的有一位神的呢？我就说有神了，你说呢？你说可能就是牧师，你搵食，你梗是说有神啦。你说没有神你就即刻失业啊。另外在座很多基督徒其实都会说有神，因为这个的神是住在他们的心里面。他们你说他们可能是迷信而已，但其实我很深信他们不是迷信。首先我想讲就是说，如果是我来讲搵食可以有其他很多的途径来到去赚取三餐。若果我纯粹是将牧师作为一份的职业是想搵食的时候，我相信我今日不会在大家当中。另外在座绝大部分都是基督徒，其实他们相信这位的神，他们不是迷信。迷信的意思就是说你都不用动脑筋去思考，你一味被人洗脑你就信了，这些叫做迷信。有甚至乎或者是很多时候感性行先，那个的理性我们不去客观的去分析，这些可能叫迷信，以主观的个人意愿来到去相信。我相信大部分其实基督徒在当中他们都有学识，大部分他们都有思考，在过去的日子的里面他们用了可能不少的时间去寻找这位的神，去认识这个的真理。所以我相信他们今天信这个世界有一位神不是迷信。但问题就是说，无论你讲到这位的神是怎样真怎样的活，但这位的神其实我们肉眼看不到，我们又触摸不到，就是说呢，我又看不到又触摸不到的时候，其实我们的里面告诉我们就是说，看不到摸不到就很难去相信，不好难去确定。但事实上当我们由小个到大个，在我们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都知道，我们从朋友的口里面，我们从父母的口里面，我们从学校大学中学小学，我们都知道不断告诉我们，就是说看到的或者是摸到的未必一定是真，又甚至乎摸到的看到的 再加上实验室证明，那当然是最好啦，但是摸不到看不到证明不到的，有时候都可以是很可靠很真实，并不是虚无缥缈，并不是不真实的。所以我相信大家如果是肉眼看不到或者是摸不到的时候，可能是有困难，但是是不是真的摸不到看不到就不存在呢？我相信不是。我有时候都喜欢看一套的电视片集，这一套的电视片集呢就是叫做是 CSI， 是这一套的电视片集呢就是 Crime Scene Investigation， 就是中文就叫犯罪凶案现场。这套片呢里面讲到很多的是侦探在里面呢，他们去搜集那罪证的时候呢，其实就是透过什么呢？透过一些显微镜，透过一些化学的分析，一些肉眼所看不到的，一些类似是遗传基因 DNA， 又或者是纤维组织，又或者是手指毛，来到去对一些犯罪的人是作出这个的指控。 真系遗传基因 DNA 又或者嗰啲嘅染色体，其实我哋睇唔到，更加摸唔到。但系呢一啲嘅嘢系真真实实嘅存在喺我哋每一个人嘅体内，你唔可以否认佢嘅存在。翻翻今日嘅题目，今日嘅题目就系话到底有冇神？我想话俾大家听咧，基督教呢一个嘅神是可以看得到，我没有说错，基督教这个的神可以看得到，你也没有听错，真的这样说。今天我会用三方面来证明这个的神它的存在。这三方面就是说，在宇宙的规律上面我们证明有神，万物那个奇妙证明有神，耶稣的复活证明他是神，三方面。第一方面就是说宇宙的规律证明有神。你 知不知道太阳究竟有几大？一个太阳有几大？可能没什么电，原来呢，这个太阳当你挖空晒的时候，挖空晒一个的太阳呢，这个太阳就总共有几大呢？就是说有130万个地球这么大，就是说呢，这个太阳可以装到130万个地球。你说哇，原来这么大，原来地球这么大，即是太阳这么大。但是在太空之中，其实比太阳更加大的一些的天体是有亿万个那么多，太空之中。另一个情况就是说，太阳系里面包括有八大行星，以前呢就是九大行星，但是呢2006年呢就是这个的国际天文学会呢就将这个冥王星呢就剔除于外，所以有八大行星。除了八大行星的里之外呢，太阳系亦都有大大小小不同的卫星。我们都知道这个的月球就是环绕我们地球的一个的卫星。刚才讲过太阳那个的是或者是那个的容量是比地球呢是大130万倍。但我想告诉你，地球和太阳其实只不过是这个太阳系之中的一部分，太阳系之中的一部分。而太阳系又是银河系里面的其中一部分。当这个的天文学家他用这个叫做是哈勃的望远镜，这个哈勃的望远镜，他们去望去外太空的时候，他们最保守的估计就说在太空之中最少有千亿个银河系。哇，千亿个银河系。而银河系又是整个的天体当中的一部分。所以你听到之后，你会发觉宇宙那个浩瀚是匪夷所思，你想都想不到。我们又另外看到一样的事情，就是说呢是光，光呢就一秒钟就可以行是30万公里。这样如果是一年，或者我们 叫做一光年，可以走几远啊？咁咧，其实我都唔识计，因为咧揿落去嘅时候咧，那个计算机咧都爆晒棚。即系话咧，其实呢一光年就系9.4608×10嘅12次方嘅公里。你加埋嗰啲零咧，我读都唔识读。如果你识读咧，你就教我啊！一光年所走嘅路，我哋真系唔知道。但是呢，一些的天文学家他讲到，就是说呢，有一些的星球当他们的光线来到地球的时候，其实已经经过了呢，就是多久，你知不知道？就是说可能是10万光年。 十万光年。哇，我们发觉啊，要这么久，十万光年，一光年已经这么多了，十万光年几多呢？真是天文数字。我们经常说天文数字计不到。宇宙虽然是这么浩瀚，但你会发觉到当中那个运作很有条理，很有秩序。你试想想，在地球上面，每当那些是两块那些即是那个地壳的反板块是稍微移动一下，就可以引致这个地震，引致这个海啸。整个的宇宙若果是没有条理没有秩序的时候，如果没有一个定律去运作，会变成怎样呢？你我真的不知道怎样。所以整个的运作的背后，一定是有一个充满智慧的创造者来到去设计，来到去推动，来到去保守维持整个的定律可以运行。有一个的大科学家牛顿，大家都认识的了， Isaac Newton。咁即係呢個牛頓呢，就係即係坐喺個蘋果樹下，嘣一聲，那個蘋果呢就揼親佢頭，咁佢發明咗呢一個叫做咩呀，地心吸力。呢一個呢，牛頓呢科學家呢，佢係一個好敬虔嘅一個信神嘅人。佢係一個好朋友，呢個好朋友都係科學家。但係呢個科學家另外一個朋友呢，佢就唔信神嘅。咁牛頓呢，佢做咗呢，曾經做咗一個呢好靚嘅一个的是我们叫做太阳系的模型。这个太阳系的模型呢，它有不同的行星。当这些不同的行星在那个轨迹里面摆好之后，它一拉个掣呢，这些行星就有它自己那个运行的轨迹，一路这样行，一路这样行，非常的漂亮，非常的靓。那么一天，它这个是科学家的朋友探这个的牛顿。咁啊，睇见呢一个咁靓嘅模型咧，佢又去玩下啦。佢话咁美妙、咁得意嘅，系边一个做佢出嚟噶？咁啊，问阿牛顿。阿牛顿话：哦，呢个咁嘅模型，咪自己变出嚟嘅啫嘛。佢自己碰下，咁啊产生啦。咁啊，呢一个嘅科学家嘅朋友就同佢讲啦：，唔好讲笑啦吓，咁精密嘅设计。咁靓一个嘅系呢一个太阳系嘅模型，一定系有人设计，而设计呢一个人咧，亦都系一个天才嚟。咁啊，牛顿咧就即刻同呢个朋友讲，佢话嗱呢个嘅模型吓，如果我话冇人做，系偶然嚟到系产生碰撞而成，你都唔信啊，老友即系老友记吓，老友。这个的宇宙这么浩瀚，这个的宇宙这么井井有言，你居然就不信有一个的创造者在当中来到是创造保守，这个你说成不成一个理由，合不合理？那么这个朋友他听了之后呢，被他说服了，他真的信了这个的神。所以在罗马书的里面即讲到，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圣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藉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除了宇宙穹苍见证神的能力，那个伟大，那个荣耀之外，万物那个被创造或者是那个构造的奇妙，亦都是证明是有神。万物构造那个奇妙，其实很多东西可以讲，但今天我们时间有限，我随便举三个例子，你都会是明白。第一呢，就是每年的大约是十月左右，即是差不多来的了，现在我们九月了，十月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呢，在温哥华呢，其实我们会见到很多的一些的是很壮观三文鱼就回流回流回来。 这些三文鱼呢，其实他们在北美洲或者在温哥华，他们出世之后，他们就跟着就沿着很多不同的河流呢就游出大海。在大海，可能太平洋那里呢，他居住了有些是两年，有些是三年，大概是二至五年的时间之后呢，他们又由大海经过不同大大小小的河流溪涧，又回到他的原居地。他们经过很多的一些的小溪的时候呢，他们在当中来到是产卵。产卵呢就差不多完成他们作为三文鱼的使命。跟着呢，他们又找回他那个出生地点，去找回他们的故乡，然后找到之后呢，就在那里好舒服的，好安然的，他就离开。哇，咁奇怪嘅，呢一啲嘅三文鱼又会咁样嘅，逆流而上，经过几百里甚至乎几千里，喺大海嘅里面嚟到去返佢嘅原居地。更加奇怪嘅就係话呢，你若果将一条三文鱼係摆去另外一个嘅溪涧，另外一条嘅河嘅时候呢，呢条三文鱼佢即刻可以知道这一条的河流不是它应该去的河流，它会回去流回去它原本应该的河流，去回去原本那个的乡下原居地，一点都不会偏差。它们那个的准确程度比起我们现在用的那个的叫导航系统 GPS 呢更加准确，不会有走差的。哇，好犀利，这个三文鱼有这种我们叫特异功能。你和我都知道没可能，因为你在海里面其实没有任何的坐标给你去懂得回去你的原居地。一片海洋在太平洋，你怎样懂得回去你的原居地？这么奇妙的事情其实科学家都解释不到，当然解释不到了，因为是上帝奇妙的创造嘛。另外呢，人体我们里面我们都知道我们有软骨和硬骨。如果你研究一下人类那个骨头，你都会呢发现呢，这个的创造者其实很奇妙。骨我们都知道，在我们的鼻哥又或者我们的耳仔，我们叫做是软骨。这些软骨呢，如果假设用了硬骨来做的时候，一碰就怎样？一碰就碎了，一撞就碎了，即变成你和我呢都残缺不全，若果是用这个的硬骨来做的时候。但很有趣，你发觉我们的手手脚脚又是用硬骨做，不是用软骨做。如果你是用软骨做，你就不可以站起身，你就不可以走路，有这个的分别。所以你看到那个的创造主，他就算创造我们人类，从我骨头的里面我都看到是很奇妙。更加就是说，我们的身体里面的骨头呢是有一些呢绝大部分是被肉包住的，但有一些呢就没有被肉包住的，是哪些？原来就是我们的牙齿。我们的牙呢就没有被肉包住，如果你的肉包埋那只牙是怎样？吃东西的时候连肉都啃埋吃埋。所以你很简单，就是说这位的神，这位的创造主，应软则软，应硬则硬，应包则包，不应包就不应包。好奇妙他的创造，这么创造这么设计的奇妙，是不是进化回来的？是不是巧合的？抑或其实是有一位充满智慧的主宰在当中来到创造呢？举多一个例子，就是呢当中呢我们读这个的化学读那些物理呢熟悉的了，读小学都熟悉了， 唔使读咩物理化学，就系话咧，我哋知道水就系两种嘅，系或者系化学物质系合成嘅水吓，就系咧由呢一个我哋叫做系氢气 hydrogen 啊，再加埋呢一个嘅氧气 oxygen 啊，两样沟埋而成。嗱，呢一个嘅氧气，你去 barbecue， 你去烧火知噶啦，系。你要有一种的氧气，然后你才可以燃烧到一些东西，就是说你要氧气来到去作这个燃烧，而这个的叫做是 hydrogen， 是氢气、这个 hydrogen 呢就是一些很惹火的一些物质来，但一个呢要用一个呢 是要用来 去生火的，一个呢很惹火的，两样一合埋的时候呢就变成什么？就变成水、变成水又或者可以用来灭火的一个功效、你说真的很奇妙很特别、再去解释就是说呢，当水是凝结成为冰的时候、冰呢就是说呢坚硬如石，就是说呢你一跌落水就石沉大海、这个呢就是石头跌落水嗰个必然嘅效果，但系你谂一谂，若果冰系向下沉嘅时候，即系话咧河一啲嘅河流或者一啲嘅大海，其实下边都会点啊？结晒冰，都会结晒冰嘅时候咧，水里面或者下边嗰啲嘅生物完全都会被毁灭。但系个现实就系话咧。原来当水它结冰的时候，若果根据正常的规律，就是渐渐来到是收缩的、结冰嘛，是渐渐收缩，当它收缩的时候应该就是说向水里面下沉，一路的下沉，但奇妙就是说当水要结成冰的时候，它就违反了那个的自然的定律，就是说反而膨胀了，个冰膨胀了，以致冰的密度是低于水。我们呢在中学呢学过物理就知道了、冰的密度呢是低于水，以致呢那些冰就能够浮在那个水上面、水以下、冰以下那些呢就 是怎样、是可以生物呢是得以来到是生存、若果不是呢，我们冬天就没有鱼虾蟹吃的了，那就很惨了、因为在第一个的、神创造地球的第一个那个冬季呢，已经鱼虾蟹全部死了，因为你在水里面全部冰嘛、所以那个冰的密度又小过水、很多的这些的组合，你有没有想过其实真的有一位很智慧的创造者在当中来到是设计，以致更加看到这位创造主那个的奇妙。正话读到罗马书的一章二十节，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圣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藉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第三方面，耶稣基督的复活证明他是神。耶稣在二千多年前，他生在这个世界上，他在世的时候讲过很多的说话，他做过很多的神迹奇事，他更加自己是从死里复活，证明他自己是神的儿子。有人觉得信耶稣是盲从父、所以呢在前苏联，即是现在 的俄罗斯呢，曾经呢就有这么讲，就是说在他们的字典里面，就是讲到怎么讲就是耶稣的解释，就是说呢一个虚构的神话人物，这个就是以前苏联字典里面对耶稣的定义或者解释。虽然基督教 我们的信仰，我们是讲求那个信心，但却绝不盲从附和。刚好相反，基督教的信仰其实是建基于在历史的事实上面。耶稣基督他存在的证据其实多而又多，好多。除了新约圣经里面记载很多的事迹之外，以前就是在主耶稣那个时代或者之后，有不同的文献都有记载到关于耶稣基督的事情。当时有一位在主后大概是37年，即大概跟耶稣都是咁上下同一时期的人，有一个犹太著名历史学家叫做约瑟夫。这个约瑟夫呢，他讲过几句的说话，他说当时有一位的智者就叫耶稣，信徒就为数不少，当中以犹太人为主，也都有不少的外邦人。耶稣就是基督，犹太的贵胄强迫比拉多将耶稣定罪并且钉在十字架，耶稣的门徒却不曾弃绝耶稣，皆因耶稣死去三天后复活，并且向门徒显现，应验古时先知的预言，自此耶稣门徒称为基督徒，至今仍有不少基督徒在世。这个就是约瑟夫所记载的一段的说话。至于新约圣经，其实是藉着一种叫做教陷学，一种叫做 textual criticism。 我们在神学院第一年的时候呢，就读新约概览的时候就读到这个的名词。这个教陷学究竟是什么来呢？就是说呢，其实用这个的方法可以确定，就是说新约圣经那个历史可信性是有多少。简单来讲，教陷学就是说呢，告诉我们任何一些古代的文献，若果现今是存有大量的文本可以去做比较，去做校对里面的内容的时候，那个原文最原先那个原文的可信性就更加高了。如果更加多的文献，新约圣经有超过25,000本的文献，包括是希腊文，这个拉丁文，不同的版本，不同的文本来到去写关于这个新约圣经。不同的圣经学者，不同的这个教陷学的一些学者，他们深入研究过之后，都认为新约圣经那个的真实性，那个准确性是毋庸置疑，即不需要怀疑。圣经不同的地方记载耶稣是神，例如在约翰福音里面讲到我与父原为一，这一句的意思就是说，耶稣基督他和父神的本质是一样，耶稣基督是神，很清楚的都是讲到。在启示录的22章也都是讲到，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加，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我是初，我是终。这个 Alpha Omega 就是说 是初和终，这些其实都证明他自己，就是说他宣称他自己是神。在新约的圣经里面也都记载到，是耶稣基督行过不同的神迹，他在这个的迦南用水来到变酒，他曾经用5个饼2条鱼来到喂饱5000人，他掌管大自然，可以平静风浪，他可以叫盲眼的见到，他可以叫那些哑巴开口，他更加可以叫聋的听得见，亦都可以叫瘫子来到起身行走，更加可以医治一个患了38年病的一个的妇人，可以即时的痊愈，亦都有很多被鬼魔所限制他们那个的生命得着释放。 耶稣基督甚至可以叫死人复活。耶稣基督不单止是神，他更加来到这个世界上，他生活了超过33年的时间。新约圣经记载耶稣有肉身，耶稣亦都会感觉是会疲倦，他亦都会肚饿，他亦都有那种的感情，他敢爱敢恨，他亦都敢在人的面前来到表达他的忧伤，他亦都受过试探，不同的他的生活其实都是反映了我们的生活。但他更加爱世上所有的人，他被钉身在十字架上，他三日之后他从死里复活，以复活的大能证明他自己是神的儿子。今日这一位的耶稣基督仍然活在每一个基督徒的心里面。正如一首诗歌讲到，我们今日所侍奉的这一位的主是一位复活的主，但你问我怎知他是活着，因为他是活在我的心里面。这个也是我们基督徒很多的经历，也是我们很多基督徒我们那个的反应。更加就是说呢，我们可以见证到这一位的神每一日是生活在我们的心里面。所以基本上其实我们可以从三方面来到去证明有神。宇宙的规律证明有神，万物的奇妙证明有神，耶稣的复活也都证明他是神。我自己信耶稣已经超过40年，我相信我自己不是一个迷信的人。信耶稣我相信也都不是说一时的冲动去信耶稣。我自己也都读过少少书，我也都相信，我都懂得去思考，去想一些的问题。40年的里面，这个的信仰除了带给我有这个永生的确据之外，这个的信仰也都在我现在的人生的里面给到我不少我面对人生的困苦，面对人生那种的危险、失败甚至无助的时候那种的帮助。我自己经历过神给我那个的生命的保守，经历过祂的供应给我的缺乏，也都经历过祂与我同在，以致在我的人生里面，在很多时失败无力当中，我仍然有力地去走前面的路。信耶稣不是代表人生一定会一帆风顺，信耶稣不是代表无病无痛，信耶稣更加不是代表无忧无虑。若果告诉你信耶稣有以上所说的这些的时候，其实我在骗着你。这个是黄大式黄大仙式的信仰，这个不是基督教的信仰。信了耶稣之后一样会经历困难，信了耶稣之后一样会面对生活上面各种的难处，信了耶稣之后仔女一样是不听话，信了耶稣之后一样是会跟老婆或者老公呢得闲就过两招嗌下交。但你知不知道，其实你信耶稣之后每一日都有一位大能和慈爱的主与你同在，祂给到你那种的能力，给到你那种的心里面的平安，给到你那种的智慧，以致你可以面对逆境，可以面对困难，面对忧虑，面对失望， 以及这一位的神是其实在内心里面不断不断地改变我们。这一些的改变，这一些的一切，让我们每一个信了耶稣的人，就真的好像圣经所说，我们得着一个更加丰盛的人生。在过往的40多年里面，我找到这一位的真神，我经历过这一位真神他的信实，他的实在。所以我盼望在我们在座当中，我们每一位都可以能够得着这个的福分。我盼望在我们当中，我们每一个我们离开这里的时候，我们都已经是认识接受了这一位的耶稣，这一位天地的主宰，你可以同他在关系上面可以开始的建立，你可以去接受他成为你人生的主宰。我想在这个时候，我们大家一起呢去眯埋我们的眼，我们在当中呢，我们去有一段安静的时间。可能你都知道，其实这个世界里面是有一位神在当中来到掌管，而这一位的神今天也都住在我们的心里面。我相信如果你过往你未正式来到接受他，你未是认识他的时候，其实我很想你都去认识他，接受他，其实很容易的。跟着我们有一个的祈祷，我讲一句你又跟着我讲一句，你心里面诚实的来到跟着我讲这一句的说话就可以了。我们开始了。创造天地的神，我特别是微信的朋友，其实我们在心里面，我们心里面讲得了。我知道你现在是垂听我们的祷告，你自己透过这个奇妙创造的世界，也都是透过耶稣来到这个的世间，在当中显出你的真实，在当中显出你的大爱，我今天都是很渴望的来到认识你。认识你不单单是让我得着永恒的盼望，更加知道你每一日是与我同行，我有力量可以度过这个的人生。奉耶稣基督名字祈求，阿门。如果刚才你是在心里面都有发出这个的祈祷的时候呢，我都想你举一举手给我们认识一下。你说牧师不要搞这些东西，真的很尴尬啊，要举手。不是，其实你去开始跟这一位的宇宙的主宰是认识去连结的时候，其实是一个很光荣的一件事，其实也是一个很开心的一件事。 我们不用怕被人知道我们信了耶稣，我们不需要怕。所以若果在刚才你都是有跟我同你来到讲这个祷告，你是还未认识这位的神，但你很希望透过刚才的祷告跟这位的神，跟这位宇宙的主宰是开始连结认识他的时候，你举一举手给我看一下好吗？或者我问多一次，我问多一次，如果你是刚才在心里面你都是很想去认识跟这位永恒的主宰建立一个关系的时候，你有去祈过祷的，正话你现在也都很希望或者是心里面很快乐的，你都想让我们知道的时候，我都是请你举一举手让我们去知道，去认识，去恭喜你好吗？好啊，不要紧，若果我们在今天的信息里面我们未必可以去完全的去接受这一位的神，我们未必或者在那个的认识的里面完全的了解，我们需要更加多的时间去认识的时候，我希望你都可以继续的去寻求，我更加希望你若果心里面你有任何的疑问，对于信仰上面都是很希望是能够知道得更加多的时候，你随时来到去找我来到去倾偈。我唱一首的回应诗歌，这首的回应诗歌我请Eva带领我去唱。